少一点责骂。最实时的医疗资讯，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医学的调查的， 最热门的健康话题， 鼻涕啊仙子啊查得非常全， 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 现在呢我拿到那个国家的那个联系。 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健康北京节目，我是主持人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肾病内分泌科的主任医师王志东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和大家一起来聊一个大家非常不太熟悉的，但是又经常会说到嘴边上的一个话题，肥胖。但是今天说的是内分泌导致的肥胖。如果您对我们今天的话题感兴趣的话呢，可以通过短信的方式和我们保持互动，我们的交流方式是发送短信到10628821828。今天节目一开始呢，首先我们还是通过电话来连线一下北京卫生监督所的副所长赵新生，请他介绍一下最新的情况。赵所长您好。 哎，你好，李凯，你好。 其实呢，我们有的时候去医院看病啊，很多人都会做一些，比如说 X 光啊，拍个 CT。当然这些检查呢都是利用射线对人体进行照射的，那么大家知道这些射线可能也会给我们人体带来一些损害哈。关于这方面的情况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比如说 X 射线对人体会产生哪些损害，您给我们科普一下。 好的，是这样的，当我们所受到的这个辐射的剂量很大的时候啊，我们健康的皮肤呢就会出现一些红斑啊溃疡啊这种损害。这种损害呢，我们在医学上称之为确定性的效应。但是我们在一般的放射性的检查当中啊，病人受到的剂量应该是比较低的。比如说我们在做 X 射线检查、拍片或 CT 啊，一般的情况下不会发生确定性效应。另外还有一种呢，叫做随镜效应，是指我们所受到的射线剂量如果增加的话呢，那么我们健康的人体啊就会因为辐射而增加这个患有肿瘤的这种发生几率。所以呢卫生监督机构啊对放射诊疗进行监督管理，就是要降低这种随机性效应的发生。特别是要降低呢我们人健康人群啊受这个辐照的剂量，来减少咱们人群受辐照而引起的癌症。 也就是说这些内容其实也是咱们北京卫生监督所监管的主要内容哈。 对，是我们卫生监督机构的一项重要职责。 那么我们在做这些放射性的检查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内容呢？ 好的，在我们日常啊在医疗机构进行放射检查的时候呢，我们首先应该第一点呢就是要注意使用好这个射线防护的用品。比如说我们的病人进行透视啊、拍片啊或者 CT 检查的时候，应该主动的佩戴或者配合医生啊来使用身体的防护用品。比如说这些防护用品在拍片过程当中之前要使用这个铅帽子或铅围脖或者铅围裙来保护我们体内的比如说性腺呀、乳腺呀、甲状腺等等。当然了，有些病人需要人陪护的时候呢，陪护检查的人员也应该穿戴好防护用品来防止辐照啊。那么第二呢，我们在这里提示呢，就是说一些怀孕的妇女和儿童应该尽量少做或者不做这种放射检查。因为怀孕的妇女啊和孩子呢对射线都是比较敏感的。我们建议呢尽量选择其他的方法来代替的进行诊。如果必须要做检查的时候呢，最好呢就是选择用拍片、导做透视、CT 这种大剂量的辐照的检查。 这也是保护我们自己哈。那最后一个问题想问问您，比如说我们在做检查的时候发现医院怎么没有提供一些防护用品啊，或者是医院好像做的跟别人医院不太一样，那么是不是我们也可以投诉呢？ 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国家卫生部啊和北京市的卫健委关于对射线防护放射诊疗这块呢有很多的国家的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那么特别是在进行健康检查，在检查过程当中或诊疗过程当中都应该使用这种防护用品。如果我们患者如果发现在医院里没有提供受检者应该具备的这防护用品啊，或没有使用，我们受检者呢可以提示我们的医务人员要 给我们夹带这些防护用品。如果再有特殊的情况啊，没有执行这防护用品，我们可以啊打公共卫生热线1230，向卫生监督机构进行投诉举报。监督机构会到现场进行调查和处理工作。 好的，非常感谢赵所长，谢谢您。那下周的时候我们再跟您连线。 好的， 好，再见， 再见。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 话题， 这种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 成果，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最热门的健康话题，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内分泌科的主任医师王世东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啊。首先欢迎一下王大夫，您好。 您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不是马上要过这个中秋佳节哈，接下来的这个十一长假，今天呢我们非常有意思的想跟大家一起来聊聊肥胖这个话题。当然了，请到王大夫呢主要是想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内分泌导致的肥胖。其实说实话啊，这个肥胖现在已经给很多人都带来一些困扰哈，也有很多人动不动就说我要减肥，我要减肥，好像比如说运动减肥、节食减肥我们都听说过哈。那么这个内分泌失调会导致肥胖，这个好像我们听的倒不是特别的多。前一段时间还有一些媒体啊也在说，你比如说有一个著名的歌手哈，就是张惠妹，怎么突然间胖成那样了，有媒体分析会不会是因为内分泌这个失调导致的这种肥胖。所以呢今天我们也是想请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一些知识哈。您先跟我们说说这个内分泌失调真的会引起肥胖吗？ 内分泌紊乱啊，它会造成呢这个身体能量代谢和一些营养物质的这种代谢的异常。这时候呢如果出现了脂肪堆积呢，人呢就会变胖。那么但是为什么内分泌肥胖大家很少来说这个问题呢？原因呢它在肥胖的这个发病率里边，那它占非常小的一部分。绝大多数肥胖还是大家吃得多活得少 是吧？ 是 就是说它占的比例不多不大，但是确实是有人是 有这样的。比如说像一些甲状腺疾病的这个患者，那么他出现了甲状腺功能低下的时候，或者我们也叫做甲状腺功能减退，这时候呢他由于能量消耗呢减少，而他的这个饮食习惯还保持原来的饮食习惯，也就是说他吃得多但是消耗少，这样的这些人呢就很容易出现肥胖。 说到这个内分泌异常导致的这种肥胖哈，一般情况下都是那种继发性的是吧？ 多数是继发的， 就是以后后天慢慢改变的是吧？ 对对对。 另外还有人说有一种说法说如果内分泌异常呢会导致这个脂肪的代谢发生一些异常，而且里边有一个叫说人体里边有一个脱脂转化酶就 LAP 哈，这个很多人听起来挺悬的哈。这种比如说这种脱脂转化酶到底在我们的身体当中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它真的会像我们理解的它能燃烧脂肪吗？ 它主要是促进呢脂肪的这个进行转化和提供能量。那么如果像其实在整个这个能量代谢这个途径过程中啊，任何一个部位的这种功能上的缺陷啊，都会导致呢产能呢下降。那么产能效率下降以后呢，那么一些能量物质呢就会堆积。堆积以后呢，很多时候就转化成脂肪来在身体里边进行储存。那人呢就看着或者呢是全身都胖，或者呢是胖腰胖肚子。 胖腰胖肚子是吧？所以反正如果我们会发生一些比如说突然之间的肥胖啊，然后呢可能会说哎呀这段时间我也没多吃什么东西，我可能平时也不运动哈，但是我好像也没什么特别的这些跟平时不一样，就突然之间胖了，会不会有可能是因为内分泌失调导致的肥胖？ 如果要是内分泌失调导致的吧，它会出现一些内分泌激素相应的这个症状。比如说啊，像我们这个刚才甲状腺功能减退的这种患者， 甲减是吧？ 甲减，那么它还会出现呢乏力、倦怠、怕冷、 啊，出现这样类似的症状。那么这个我们很多时候的肥胖呢不伴有这个，它顶多呢会有一些这种疲劳感，而这些疲劳感呢往往呢源于呢它的活动量减少，它是先有疲劳后活动减少，然后能量储存最后肥胖。 如果就像您刚才说的那些症状哈，然后出现的话，可能就会引起我们警觉，应该上医院去看看。 对对对，如果仅仅胖不一定是内分泌的，但是如果要合并了一些，比如像女孩子出现了月经的紊乱，像这个出现这种怕热或怕冷的这个情况，那么呢这些呢都不是肥胖本身应该具有的，那么所以这时候呢应该去医院去查一下。 是，而且还会有一些人吧，就是突然之间我出现这些情况之后呢也胖了，可能胖是最明显的一个这个症状啊，到了医院挂哪个科的号啊，这个比较纠结哈。现在我们通过您来也知道了，如果出现这样的症状而且还伴有这种肥胖，应该挂个内分泌的科查查，是吧？ 对，现在有些医院呢是在内分泌科，另有一些医院呢开通了专门的肥胖门诊。 肥胖门诊啊， 对，在门诊呢可以做这样的检查。 那是不是通过一些验血能够印证一些数据？ 对， 能够看得出来可能会一些其他问题。 是，我们会去查一下它代谢相关的这些指标，比如说像脂肪酸的水平、血脂的指标、血糖的指标，当然呢也可以包括呢一些内分泌性激素，包括像胰岛素、像这个肾上腺皮质激素、甲状腺激素， 这些激素如果在正常的值范围之内那可能还好哈，如果有些异常的话就可能怀疑会不会是内分泌导致的这种肥胖。 对，如果要怀疑内分泌的肥胖呢，一般我们还会去找这些内分泌腺体是不是有一些占位的病变，比如说像腺瘤啊，包括像增生或者甚至是癌 啊， 那这些呢需要去做一些核磁影像。 一听占位就比较恐怖啊。 就是内分泌引起的异常有很多一部分呢是因为内分泌瘤。 哦，就是说它的一般情况下内分泌不会导致异常的是吧？ 就是有一部分是增生，它本身没有瘤子， 没有瘤子。 这种增生呢，可能很多时候都是生活方式去注意，比如少吃多运动，它自己有时候能控制。那另外呢，它是一种自主的分泌内分泌激素的这种异常的肿瘤。那么这些肿瘤多数呢，它是良性的，但是由于它有内分泌功能，所以就造成我们身体呢出现了内分泌激素的紊乱。 好，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内分泌科的主任医师王世东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内分泌导致的肥胖哈。这个说到肥胖，我们生活当中很多人都会把减肥挂在嘴边上啊，甭管他胖多少，有时候我看那些年轻的姑娘不觉得胖啊，但是他一跟他吃饭的时候就说不行我要减肥，然后呢吃的特别的少，然后有些行为我们都会认为它是一种过激的减肥行为。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听过一些说法，有些人越减越肥，就是减得特别狠的人反而肥胖的特别的明显，不知道您见过没见过这样的案例？ 有这样的。所以一般情况下呀，这个肥胖对大家最挑战的就是在这个佳节 到来之前， 说呢就是这个每逢佳节重三斤。 对对对， 那么体重会增长。像咱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啊，就是我们之所以出现这个肥胖，还是因为呢这个能量啊摄入多，但是有时候我们患者说我就吃了非常少的这个体积很少，我根本就没有觉得吃得很撑或很饱，但是我体重也增长了。这时候呢源于他进食的这个食物啊，它的能量含量高，虽然它重量和体积不高，但它能量含量高。那一般的像吃青菜呀，像这个一般的是粗粮啊，它能量含量都比较低，吃得很饱呢，但是呢热量总体来说不高，而我们要吃像黄油啊、脂肪类的或者一些肉类的这个食物啊，尽管体积不高，但是所富含热量，所以呢就这些热量如果我们消耗不掉呢，它就会转化成脂肪。 是，就是说别看吃的少，但是它可能跟同样体积大小的蔬菜相比，热量含量更高一些。 对对对，这是一种。那另一种呢，就是有一些朋友呢，他说我为了减肥我只吃一顿饭，或者我吃两顿饭，我省掉一顿，但是呢他忽视了呢，就是他在吃的这一顿饭呢解决了一个他一天的这个饥饿的情况，也就是说他这一顿吃的非常实在，量非常多，所以呢这总全天的他总热量的摄入呢，尽管他只吃一顿呢，但并没有比那一天三顿饭那个吃的更少，这时候他体重呢就不容易减下去。 是，还有一种，比如说我们也经常会听说哈，就是说你看这孩子真是 咱们极致啊，就是减肥，就像您说的，可能我也知道这个蛋糕啊热量高，我不吃，我就吃蔬菜，或者是我只吃苹果啊这样的热量比较低又占地儿的啊有饱腹感的一些食物。 对对 啊，另外呢，这个可能也会压力比较大，你这是但凡他要吃饭的时候，他第一个反应就会是减肥啊，就是这种长期的，比如说高度紧张、压力大的这种减肥行为。我们也知道内分泌好像系统跟我们的情绪关系非常的密切哈。这种压力比较大的、减肥压力比较大的人，甚至有些焦虑的人，他会不会导致，比如说这种压力下 更容易胖 ，然后导致他内分泌的一些失调呢？ 那除非是他特别严重的肥胖啊，才会因为肥胖本身导致内分泌紊乱。我们能够见到的呢，比如说严重的肥胖呢，有一些人会出现呢黑棘皮病，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他眼睑的下眼睑、或者是在颈部的皮肤呢颜色变黑，而且呢像那种颗粒状的啊极就像那种我们看到蜥蜴的那个皮肤疙疙瘩瘩的，哎，像那样的这种变化。多数的肥胖啊，单纯性肥胖不会造成严重的这个内分泌紊乱。那么至于这朋友们说我就是紧张，所以呢为什么这些紧张的人更容易表现出胖呢？原因呢我们知道呢，很多甜食甜味的水果或者是巧克力啊，它能够舒缓呢紧张这种情绪， 是， 所以呢就人们会有意无意的去吃一些这种甜食来解除压力，但是伴随着这就是能量摄入太多了。 所以在这儿我们觉得有的时候就是一紧张啊，两个极端啊，一个是可能会导致比如说内分泌失调的这种情况出现，对吧？另外一种就是老想吃点东西，对吧？老想吃点东西， 他又觉得无所事事，他就想吃点，越压力大呢，越吃的更甜一点。 所以你看那些看电影的门口总是放一些什么爆米花啊、薯片啊， 对， 这些其实都是导致我们肥胖的一些不太好的因素哈。 再有呢，就是日常零食多的话，不知不觉的摄入多，虽然主食上可能吃的很少，很多患者有时候到门诊，他也是在这个抱怨自己正餐并不多吃，为什么胖？实际上简单的我们问问他的情况，就会发现他零食呢实际上并不少，他吃了很多， 零食多其实也是引起肥胖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吧？ 对， 另外我们在前一段时间还有人问了一个问题，想请这个王主任跟我们回答一下哈。比如说到这个饮食当中哈，我们都知道胆固醇不好，对吧？高胆固醇的食物肯定是容易造成我们今后岁数大了之后三高啊， 对吧？ 影响我们健康。当然您说，比如说要是一点儿这种含胆固醇的食物都不吃，这个。我们的这种，比如说这种激素的合成，可能都会受到一些影响。 没错的， 是吧？ 有很多这个激素呢，是源于胆固醇的这个结构，然后在它进行代谢和修饰以后呢，形成有活性的内分泌激素。所以呢，要胆固醇要是这个不摄入的话，那么它一定是营养上是不全面的。 营养不全面也会带来一些问题。 对对对，它就是营养不良的疾病。 营养不良。 那么我们肥胖呢，相对来说应该是个营养过剩或者营养不均衡的毛病。 所以在这儿我们也多说两句啊，我们是说减肥是一个健康的饮食， 对吧？ 健康的饮食呢，也不是要平衡，对吧？就是有很多人这个都指着苹果过日子，都知道苹果挺好，但是也不能就是只吃苹果。 对对对，很多朋友他减肥呢，他不吃主食，这种的也特别容易造成呢，就是肝脏的脂肪变化，就出现脂肪肝的情况。 不吃主食会造成 脂肪？也会，再就是他，因为他毕竟要生活，那就是他辅食呢，就是肉类啊，这又高胆固醇，那他就吃得多。这时候呢，由于高胆固醇血症呢，造成脂肪肝呢，也是挺多见的。 那看来主食得吃。 哎，对对，就是减肥也得出吃 主食啊。那减肥有很多是素食的朋友，不吃肉的。 对 啊。这个不吃肉也不行吧？照您理解， 那倒不一定。原因呢，就是我们有一些，就比如说出家人啊，或者他有宗教信仰，他不吃这些肉类，但是他也能健康生活。原因呢，就是我们知道肉类里边主要含有蛋白质和这个脂肪。那么脂肪呢，如果我们用这种植物油脂，比如说 豆油啊、 橄榄油啊来代替，而蛋白质呢，用牛奶、鸡蛋、豆制品来代替。那么不吃肉也是没问题， 也是没问题的哈。 对对。 这可能跟每个人的习惯不一样啊， 对对， 生活习惯不一样，但是。看来主食得吃是吧？ 主食得吃，碳水化合物 不能少哈。那么说到减肥哈，导致内分泌导致的一些肥胖，那可能在过节之前我们多唠叨几句哈。一定要合理膳食，是吧？就是不能有所偏颇。 对。 那说到减肥，除了饮食控制之外呢， 还想跟您探讨一下哈、 嗯， 市面上卖的各种各样的减肥药也特别多， 是 吧？这各种胶囊也好，各种各样的颗粒也好，减肥药当中呢，也有一些会不会，比如说我们也看到一些媒体报道中，一些无良商家所推出的一些减肥药，或者说不太靠谱的减肥药，吃完之后可能会影响内分泌，然后让内分泌紊乱的一些情况。 哦，这种情况呢，也还确实是有。 嗯， 在一些减肥食品里边呢，它会加入一些甲状腺素的这个成分。 嗯， 那么它也是一种内分泌激素。 嗯， 那么吃上去以后呢，我们大家知道甲亢的病人会变消瘦。 嗯， 那如果这个食物或者这个保健品里边呢含有甲状腺激素呢，会让人呢就代谢旺盛，表现出甲亢的症状。 嗯， 那这时候呢，他的体重呢也会下降，但是它会造成患者一些就或者我们普通人一些情绪上的变化。 嗯， 比如变得更加愤怒。好斗，容易激动， 都会出现，是吧？ 对呀、啊，对、啊。 所以我觉得在这儿正好请王主任来聊的时候，就说大家一定要买一些靠谱的减肥药哈、 啊。 其实正经的，其实减肥不应该靠药来减。对吧 有一些这个保健品啊，比如说它是一些膳食纤维， 嗯， 它能改善我们肠道排泄，像有患有容易便秘的朋友更容易出现肥胖， 嗯， 那么这些膳食纤维呢有促进肠蠕动的这个作用， 嗯， 这时候呢大便呢能够顺利的排泄出去、 嗯、 那么肠道的功能恢复正常呢、 嗯、 也有利于呢这个体重的控制， 嗯，就是这些还靠谱啊，但是您刚才说的那种甲状腺的激素，其实就不太合适了。 这些呢，就一定要慎用。 这个有的时候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很大的困扰，就是可能吃完了之后倒是真瘦了，就像您说的脾气暴躁了， 对，很不舒服， 很不舒服啊。那刚才您也一直在提到甲状腺啊，甲状腺是我们人体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分泌的这个腺体了哈。 是。 他刚才您也提到了甲减。就提到了甲亢，正好在这儿，刚才有一些朋友在问哈，1123在问您能不能给我们简单说说甲状腺、甲亢和甲减哪个能稍微一点儿，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应该说甲亢呢更容易出现消瘦，甲减呢比较容易出现肥胖、高血脂和水肿。 这个在医院当中做一些检查，验个血是不是就能看出来？ 对，一般我们需要空腹抽甲状腺功能的这个检查 就可以哈。而且呢，我觉得甲亢在生活当中我们好像常听见啊，就是也会 年轻人多见 啊，有的时候提见女孩子，而且还说一种说法，说那个。你闭着眼，把手伸平，看手抖不抖。 对， 不是这靠谱吗？这种检查， 这是我们做这个有没有肢体震颤的一个检查。 嗯， 当然呢，有时候我们看的不太清楚，我们还会给他这个手上面放一张白纸， 啊、嗯， 我们看这个纸的边缘抖 抖不抖。 对， 这个如果抖的话呢？ 这个抖呢是交感神经兴奋的一个表现。 嗯， 那么年轻人呢没有甲状腺功能亢进的、 嗯， 偶尔也会有一点点抖。 嗯， 但是甲亢就会抖得 很厉害啊。 对， 所以甲亢。和甲减其实都是内分泌紊乱的一个现象，都不好，是吧？ 都不好 、就是有的时候人家说以瘦为美，但是如果是因为甲亢导致的瘦，其实是一种可以说是病态的瘦，是吧？ 对，是病态，而且他自己也会感觉到全身没有力气，严重的甲亢呢还会因为低血钾造成病人呢就站不起来，他就软瘫在地上。 还有一位朋友是0027在问说，糖尿病也会导致人体消瘦哈？这个消瘦看来也是不健康的， 对， 也是内分泌导致的瘦， 也是内分泌的毛病。 这个可能我这个瘦的还挺严重的一下。 如果他的平均血糖水平超过了15个毫摩尔每升，那么这些患者就会出现口干、多饮、多尿的情况。那么伴随他多尿啊，大量的葡萄糖啊从尿里边尿出去，身体里边吃进去这些营养呢留不住。所以呢，但是日常还需要生活啊，新陈代谢还需要继续。所以呢，我们原来身体里储存的这些脂肪啊能量就会被消耗。人呢就会变瘦。所以呢，如果一个糖尿病病人呢体重下降了，又不是说通过自己减肥，而是血糖升高下降的话，那么往往代表他的病情已经比较严重了。 所以在这儿我们还是希望有这方面的一些问题的话，经常去医院啊，或者上社区查个血糖哈，很方便。 不明原因的消瘦就得去查一查。 那当然了，我们今天可能说的更多的是肥胖哈，就是当然相对于消瘦的患者来说，肥胖的不明原因的产生了肥胖的人数少是吧？ 应该都能找到这个肥胖的原因， 都能找得着是吧？ 是， 大量的可能是因为你摄入过多、运动过少导致的身体啊，日复一日的这种脂肪的堆积。 对对，如果这些肥胖伴有高血压了，那么它很可能呢是一个内分泌肥胖的一个征兆。所以呢，就是不明原因的肥胖伴有高血压病，那么这些朋友一定需要去医院查一下。 高血压好像现在是检出率非常高，这个小学生都检出高血压的很多， 好像是在慢性病里边排 最前面。因为前日子这个北京市政府出的这个健康白皮书，我们也看到小学生的这个高血压检出率也有，而且在小学生的这个高血压检出率的这些人群当中的肥胖人群 也多 是、这个如果真是有高血压，然后 又出现了 肥胖， 那么它就有可能是这个内分泌紊乱造成的。一般呢我们需要到医院呢去查肾上腺功能。 这个因为我们一说内分泌的好多器官都可能会参与其中， 是 对吧？也具体不知道是哪个器官可能会产生一些这个不好的作用。 对，就是因为激素呢就像一个就比如说拍电报或者打电话来指挥呢每一个器官呢在运动，那么全身呢是一个整体。 这种比如说因为您是来自中医医院哈，这种调整啊，是靠中医中药，因为有很多人不愿意吃西药啊，这个效果会更好一些吗？或者说更有特色一些吗？ 它的情况呢，中医中药呢对内分泌的这个调节啊，它是一个多环节的调节，所以呢它应该说在一些特殊情况下，尤其是一些复杂症状的内分泌病里边，它的照顾呢更周到。但是呢由于中医中药呢它不直接作用在这个腺体的分泌功能上，所以呢对一些严重的内分泌功能低下的这些患者，它还是需要西药呢来进行辅助。 有的时候人家说这个整体的这个调养哈，中药可能效果更好，尤其是我又有高血压，我可能还有糖尿病，然后你看我身体还胖，然后这可能靠西药，你看我又得吃治高血压的药，就是吃的药太多了哈。 对，有时候呢西药它可能需要的就是不同的门类的这些药都需要备用，但是呢我们觉得就是不管是用中药还是用西药的这些朋友，一个呢是要在这个就是还是专科门诊上啊，这个让有经验的大夫来指导，再有一个呢是不是吃上药就放心了，必须要做好监测才可以， 就是定期的随诊得用， 必须要做的啊。所以我们有时候见到一些病人，他可能就是比如说甲减他肥胖，他吃甲状腺素，那么大夫也提到建议他说啊，你可能一个月或者两个月需要复诊来抽血复查，但是他工作一忙，可能我今天上午门诊上还见到一个病人，他是吃了五个月的甲状腺素，那他吃优甲乐一天四片啊，整吃了五个月就直接从甲减吃成 甲亢了，脱了 啊，人又瘦下来了。 所以在这儿我觉得就是定期的大夫说，比如说半个月也好一个月也好，他会告诉患者， 会 一定得到时候得来查。 对，大夫说的这个他都是有依据的。 是，所以在这儿我们还是觉得在专科大夫的建议之下，一定得听大夫的，人家叫依从性得好是吧。 对， 得听大夫的。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内分泌科的主任医师王世东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哈，和大家一起来着重说了说内分泌紊乱导致的肥胖哈。如果大家有什么样的困惑的话，也欢迎大家去找王大夫哈。非常感谢您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今天时间的关系只能说这么多了，希望您有机会常来啊，多给我们科普一些这方面的知识啊。 我也非常高兴。 好，非常感谢王大夫。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节目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李凯，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 听听。